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南四环十八里店桥到马家楼桥的东向西方向，南五环旧中桥到荣华桥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的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大家知道我们在周五呢之前一直延续了一个主持人系列的话题，哎，那大家呢也一直在问我说，这是咱们电台和电视台要做联谊活动了吗？其实呢我们早就是一体的了啊，谈不上要做联谊活动。但是呢，因为之前我们请到的都是电视台那边的主持人来聊一聊他们的生活状态啊，聊一聊当初学播音的一些难忘的事情。那很久没有跟我的同事聊天了，今天呢，他知道得知了我生病的打引号的喜讯之后呢，就说今天要来砸一下场子，闹个场。 Hello. 欢迎我的同事，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刘佳。 Hello, 大家好。八七六的听众，还有乐享生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刘佳。 欢迎啊！明年我也要跟你当同事，真正的同事了。 对，今天我就是来抢你。 不用抢，我也要去。 哦，好吧。欢迎欢迎，北京新闻广播欢迎。 好，用一秒钟的时间把镜头对向刘佳啊，大家知道今天 视频哈， 对，我不导致的话呢，就确实让大家看起来有点 挺好看， 有点过白了，就是一张大白脸。所以呢，我们看看刘佳今天在直播间的状态吧。好了，想要跟我和刘佳一起来聊天，想要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的状态，方法很简单，微博还有一直播的平台都是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聊天了。还有人说了啊，就是骗人，还说自己没有倒饬。对啊，就是 我们广播主持人很少倒饬的。对不对？那今天我就是a little 但是呢，哎，但是我们的听众对我一直都是很善良的啊，哎，说还行吧，今天 我从 说心态决定状态， 我从这个距离看也还好。哎，你是感冒快康复了哈？ 对，心态决定状态，就是昏睡了两天之后啊，基本上还可以， 还可以， 基本上除了上班跟大家聊天以外，其他的时间呢都处于 平躺 不省人事的状态。开玩笑啦，毕竟我爸妈也会听节目的，不要让他们担心。好。言归正传，今天呢会跟刘佳聊点什么呢？我们也不闲聊了，大家知道我们的主持人系列，其实呢想要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主持人的，其实就是平时的生活状态。 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呈现给大家的可能就这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哎，我们前期的准备，后续的一些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呢？ 老费劲了。 先请刘佳描述一下自己的日常工作状态吧。 对，就自我介绍，感觉挺好，挺好。 开始吧， 宣传我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那个我的平时工作呢，其实就分两个，因为我做两个节目。第一个节目是北京新闻，北京新闻是每天的啊，一年365天，每天早上7点，当然6点还有一个直播叫新闻晨报，所以大家能想象了，一年365天，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我基本上是晚上睡在台里。 嗯， 晚上睡在 必须要睡在台里 ，因为早上太早，怕你起不来，或者是你离家远的话， 误播了， 那就坏了。所以基本上是头一天会睡在台里，第二天早上5点多起床，就不捯饬了，然后直接就6点直播，然后7点直播，然后就7点半下班了。啊，这就是早节目的一个状态。那周末我还有一个节目是主播的朋友圈，今年下半年开播嘛，然后每一个周末的下午4点20到5点，所以说也都会专门来台里，因为我觉得广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直播嘛，所以基本上我的工作啊，这么来说还是挺充实的。上早新闻的时候上大概5天，会休息4-5天的时间，但是因为有了周末的跟大家一个通过电波陪伴的节目，所以我周末也会专门来台里。比你累吧。 你看我只笑笑不说话。 笑笑不说话，你更辛苦，你更辛苦。对，这就是台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工作吧。北京新闻广播早上7点，然后呢周末呢下午4点多，然后明年会变，明年会下午的3点多，然后主播的朋友圈。对，3点多到4点，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吧。 好，你看，就很多人不能够理解，说，那无非也就是你早上7点直播，或者是6点直播，就是早睡早起的一个事儿嘛。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你看，这个早睡早起啊，那是你基于睡在家里面一个很熟悉、很温馨的一个环境里边，你觉得我睡得很踏实，我可以9-10点钟我就睡觉，早上5点起啊，好像看似也睡了7个小时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也上过早班，我要替刘家说一。就是 听着轻松， 对，这7个小时如果你是睡在台里的，因为你还是一个工作的状态，真的是、 是 就是这个环境是没有办法的，它就是影响了你的睡眠， 下意识的一种紧张。因为它随时可能会遇到，以前我在台里睡的时候，可能我9-10点钟来台里，但是11点钟可能我们有一个突发，这时候还真起来就做一个整点快报嘛，就做一个直播，然后跟记者连个线，所以其实一直是处在一种备战状态嘛。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广播也是24小时不停播的， 对 啊，所以我们也要及时的把最紧急的一些消息要发布出去，让大家睡在台里也是这样一个考虑。 对，哎呀，反正早上5点多的北京，大家想象一下，现在5点多的北京真的是漆黑一片。每次我这两天上节目啊，我跟我搭档就有的时候6点下了那档节目之后就聊天，我说你看，我们就是生生把这个天给说蓝了，你知道吗？就是看着他，我们6点上直播的时候， 好浪漫啊，你俩 啊，6点的时候天还黑着，因为在直播间能看到长安街嘛。然后等7点再上来的时候，天就蒙蒙亮，然后有的时候还泛红，朝霞，然后慢慢越来越亮。等到7点半下节目的时候 ，OK。这个时候大家都醒了吧，这时候但是我们就下班了，所以啊，浪漫谈不上，但是有的时候清晨起来的这种习惯，还有这种看着天蒙蒙亮的感觉，你会觉得，说实话，我会觉得自己好像比别人多过了一段时间。 哎，这不就是 多活了一点， 很多人很喜欢的那句话，你有没有见过几点的哪里？ 对 对 对 对， 早晨 6点 的北京， 对，早晨5点，早晨6点，早晨7点的北京， 真是生生把天给说亮了。 哎，说蓝了，这、 啊、对，说蓝了， 对，多浪漫啊。 对， 今天呢跟我一起来聊天，在我们小夏推荐单元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刘佳。一起来聊一聊他的主持人的生活，同时呢也聊一聊他当初考学的难忘的事情。想要学播音或者是可能想要成为我们同行的朋友啊，也可以到一直播或者是微博上面来向我们两个人提问。微博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人问说播新闻的时候桌子下面是有新华字典，干嘛要桌子下面， 桌子上 面也可以 对， 对，因为广播嘛，就还好。 对， 确实这个不夸张啊。大家，我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在我们直播间，不在刘佳现在桌子这儿，就在我们前面的这个台子 那 儿也有， 有 对，也有字典， 对， 这是一定的。 还有问什么呢？ 还有人说你比我啊，就是比夏夏姐多看了365天的日出。 哎呦，那我不是天天上班。 对，第一他不是天天上班，第二我也没有那么懒，好不好？你们翻翻我以前发直播帖的时候，也有特别早7点的时候就发了，真 是。 是 吧？但是我一基本上下班之后就回家就开始补觉了，所以我这个也耽误了一些时间。 还有人说了啊，这个凌晨4点的洛杉矶，这是要比肩科比吗？ 哎呀， 对，其实任何努力的人啊，很多他努力的过程啊，有时候都是很相似的。 哎呀， 对吧？ 是是是是是， 是不是觉得自己又 突然觉得我应该更好好的播报？谢谢台长，江台， 就更认真的对待每一天的。 对， 嗯，当然现在刘佳已经很认真了。刚才说到的是一个平时的工作状态， 对对对，还是很满当的。 对， 周末还得来， 很满当了之后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生活呀。 是啊， 生活里面喜欢干什么？ 生活里啊，喜欢聚会， 看出来了， 喜欢聚会，然后呢，但是喜欢跟熟悉的人聚会。哎，我觉得跟熟人然后聊天，哪怕是就两个人啊，就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我觉得还挺好的。尤其是一些大家都比较熟悉信任的朋友，然后我基本上会。隔2-3个月会见一面，会专门把这些人约出来，然后大家来聊一聊，这是一个。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比较熟悉，然后比较放松。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放松的手段。还有一个就是平时会喜欢跑步，你信吗？对，我跑步，然后。 我干嘛要不信？ 对。 是因为身形吗？ 是因为身形一直下不去，一直这个脸，一直脸这么大，但是我真的挺喜欢跑步的。我基本上昨天也在跑，然后这两天天不好的话，我会在室内，然后像夏天还有秋天的时候，我会在室外跑步，基本上每周都会跑，然后有的时候每天都会跑吧。我觉得跑步会让我这个疏解一些压力吧，因为有的时候像咱们这个工作，我觉得说实话。也有枯燥的一面，但是通过运动来排解自己的一些压力还挺好的。再有就是看个电影，哎，我觉得我这些爱好是不是都特普通啊？对，一个主持人的业余生活是不是特别枯燥，就没有什么特别另类的爱好。我不知道以前的主持人有没有特别另类的爱好啊，比如说收集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我不能透露人家的癖好呀。 对， 你回去看我们的视频回放好了。 对，反正我就觉得我挺俗的。 但是刘佳有一个，可能也是因为最近工作太忙了， 对，没时间， 没有时间坚持的一个事情，就是演话剧啊。 哦，对对对 对， 对 不对？这算你生活当中更充实的一个部分。 哎，说起这个话剧啊，那真的是我的爱好。但是呢，它并不是我每天 都可以 都可以去做 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得有搭档。然后呢，我之前是演了《奋不顾身的爱情》嘛，主持人版的，北京电台主持人版的，这个绝对是我的爱好。然后我通过今年这个演话剧，找到了这个爱好，这个很奇怪啊。这个以前我没觉得我这么喜欢它，但是现在我真的发现，话剧还是能带给我很多收获的。第一啊，就是能瘦点，因为你排练很辛苦。第二呢，就是你的这种。跟观众面对面零距离的这样一种演出呢，其实对于自己来讲是很爽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属于在咱们主持人里边很多啊，在工作当中特别兴奋特别嗨，其实生活里特别腼腆，但其实我在生活里也特别嗨，你知道吗？我在生活里也特别嗨，所以当我看到观众的时候，我会兴奋。 嗯， 知道吗？我做广播可惜了，我就应该。 就现在大家啊，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他能够在前置摄像头里面看到大家的留言， 对，那就状态又不一样。一会儿可以换个位置啊。 你是人来风行 啊，对。然后很好，据说今年年底我可能还会再演。今年可能元旦前后吧，我们可能还继续演话剧，所以这 还是奋不顾身的爱 情，奋不顾身的爱情，主持人版本的。然后呢，我是人来风行的，对，这是我的爱好。哎呀，真是天秤座是不是都这样？也不是，不赖天秤座，赖我自己是吧？ 对，可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不管是星座的原因，还是说 对 哎，喜欢。其实我相信听众当中也会有很多人喜欢话剧，也会为了去看我们主持人版的《奋不顾身的爱情》，去专门去买票呀， 对， 排队呀， 是是是 这样子。我去看过刘佳的那一版，真的演得很好 啊！谢谢、希望乐享生活的 文学啊，文学你好， 演的是王文学， 顺道是吗？ 对，顺道来接你。对，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主持人版的话剧啊。 顺道。哥哥啊， 对， 讲讲回龙觉的来历。这个 回龙觉， 蔚蓝海洋在江湖，你是希望他讲什么来历？ 回龙觉就是 历史上的来历，还是他自己的来历？ 回龙觉就是困呗。然后因为你早上五点多，你想想吧，正常来讲咱五点多起来，如果不是赶飞机赶火车的话，你整个人的状态其实是没醒，说实话。然后但是你要为了让听众听到最新的消息啊资讯啊，你要一个饱满的状态，其实你在调动你身体的这个全身的器官，我觉得调动你全身的力量然后再播报，所以完事之后你会很困。第一个是睡回笼觉，第二个呢就是早餐吃特别多。对，然后呢这次 这可能是跑步也减不下去的原因吧。 这个但是你真的是饿呀。什么叫 管住嘴迈开腿啊？ 但是 你 只迈开腿不管住嘴有什么用？ 然后我前段时间出差认识了一些跟我同样做早班的全国各地的电台的主持人，也比如说四川的呀，比如说东北的，也是早班的，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早上的节目，因为广播的新闻嘛，各地的北京新闻、四川新闻、山东新闻都是早上的，他们跟我一样，他说了下了早班都吃特别多， 因为这是真的很累， 真的是累。 我一般午餐会比我剩下两餐吃的要多，因为 你下了直播， 对，下了直播消耗会特别大，这个可能大家真的很难理解啊， 理解 说为什么说话消耗会这么大，但是是真的。 哎呀，老累了。 那你克制一下吧， 费气， 不然迈开腿真的也 对，那我就 也白迈了。 稍微控制一下啊，听你的。 还有人说看起来是要嗨了啊，都站起来了。 对， 对， 因为我发现你一聊到话剧吧，我就觉得我应该拿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对，坐下聊也可以，不是，毕竟我们那话筒不够高。 对，因为主要是今天夏夏状态不太好，我觉得我应该调动全场的气氛啊。对，大家可以听我的主播的朋友圈，我那个节奏咔咔的。 好，那然后呢，这个还有朋友替你回答了，说如果想要知道说历史上的这个回笼觉的原因啊，是因为皇上早朝之后回去睡觉，回笼觉。 真有这个说法。 就是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小笼包的笼，而是皇上天子的那个笼。 回笼觉。 对，好，谢谢。其实我们做节目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也在补充我们的知识。 挺好挺好，咱们乐享生活听众真的是啊，都非常有